下面宣判，被告北京全泰文化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8896.07元。 原告齐先生2020年1月3号去参加某健身馆的泰拳课训练时，才得知课程改成由一名散打教练来教学。临下课前，教练让齐先生与一同上课的会员郝先生进行对摔练习，期间齐先生摔倒受伤，后来因医疗费等问题协商未果，齐先生将健身馆和郝先生一起诉到了法院索赔。健身馆是否进行了专业指导，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这起案件中最为主要的争议焦点。原告齐先生表示， 我一直报的泰拳课突然调成散打教练来教，如果是散打教练也有这个泰拳课的那个教导资格也可以，但是让我俩摔的过程中非常随意说的，然后他就走开收拾东西去了，就没尽到他的安全保护的义务。 健身馆方面则坚持， 这是意外，教练并且在旁边一直在观察，但您不可能说您倒地的过程中我过去把您给接住吧，那么厚的垫子就是为了以防学员受伤。 法官马维红审理后综合各方陈述和证据，最终认定健身馆并未履行到这一义务。 齐岩与郝东鹏就齐岩摔伤前后过程的陈述基本一致，全泰公司曾经保有事发过程的监控，但是其在事发后未能妥善保管相关视频资料，导致齐岩摔伤前后的过程等基本案件事实无法通过监控视频这一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对被告健身馆主张学员自愿参加具有受伤风险的运动，学员应自行承担风险的主张，法官指出， 这个案件中我们审查认为应该不适用民法典的自刚冒险规则，活动的组织者你应该是按照规定去承担你的安保义务。 近几年健身房侵权责任纠纷频频发生，法官提示， 培训机构呢，我们跟学员进行培训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学员的实际操练的过程，尽量要求教练贴身的指导，以免发生意外。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4号，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发推特说呢，塔利班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了中国驻阿富汗大使一行，双方讨论了阿富汗当前的局势等问题。对此，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阿富汗的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奉行不干涉阿富汗内政的政策，坚持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的前途命运，支持将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原则落到实处，愿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目前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6.8，道路是中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财富新动力。 北京福彩三 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3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